盛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翘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今天10点开始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活动结合三绿色一志愿的环保理念，打造环保嘉年华，现场特别设置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公益和争做绿色环保志愿者的4个主题展区，内容涵盖文明骑行、光盘行动、电费炫宝、助力冬奥等日常环保的方方面面。黑水虻怎样消灭餐厨垃圾？脚踏自行车发电是怎么回事？废旧蜡烛怎么制作成化？现场都将通过科学趣味实验一一揭晓。2018微蓝北京的线上传播和线下活动将全面优化升级，打造广播真人秀、诵读小站、环保月、空调调高一度等一系列特色的主题环保活动。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为迎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全国老中青艺术名家创作了24幅大型马克思主题画作。这是继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主题美术创作之后，又一次马克思主题的美术创作高潮。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京城的草木已经是一片葱郁，北京的旅游旺季也随之到来。除了满是游客的颐和园、景山、北海公园之外，还有哪些景美且人没那么多，适合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首先我们来说东边，在东城地坛附近的柳荫公园是许多居民休闲的好去处，它是北京市内唯一一座具有田园风光的山村野趣公园。园内建有春夏秋冬4个景区，从不同的季节体现出自然朴素的风光，所以是不少摄影爱好者的打卡地。同时呢，公园以柳取胜，共栽植30多个品种的柳树。公园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却雕琢得很精致，被北京旅游网称作是都市里的村庄。园里还有野猫、野鸭等动物，看起来是生气盎然。朝阳东北部有一处降伏公园，园内植物品种达到80多种。有关九仙桥传说的壁画墙，可以让游客在游园的同时了解本地故事，多了一层人文气息。公园内种植了很多二月兰。最近二月兰进入了盛放期，放眼望去，蓝紫色的花朵组成一片花海，是不错的拍照景点。北京西边的莲石湖公园如今景色也很漂亮，它位于石景山门头沟丰台的交界地带，里面建了近9公里长的步行道、骑行道，可以在公园里骑车散步或者是玩滑板轮滑，而且公园还是一个玩水的好地方，水面面积有半个昆明湖之多。公园内还有一个特别的火车头餐厅，以西餐为主。附近的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还有小火车，可以乘着它来赏花观湖。这几个公园都不是旅行团的选项，所以市民可以趁着周末去走一走看一看。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每周一款飞车险限时特惠，海量京东礼品卡狂撒，还有免费代驾服务。 没错，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 详询人保官网、APP、公众号或拨打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东三环双井桥辅路内环方向有两车发生了剐蹭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机场高速尾沟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会在本周末举行复赛，复赛晋级名单将会在赛后揭晓，并且在5月来举行决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一下大赛的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不知道大家通过电波听到我们的声音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可能呢隐约能够听到我们的背景声会不太一样。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来陪我度过这一个小时，也是陪我们现场的朋友度过一个小时的嘉宾，是来自于我们北京桃花源生维健康馆的创始人，同时也是非常资深的心理咨询师、畅销书作家陶思璇老师。欢迎陶老师。 大家好，我是陶思璇，非常开心，感谢夏夏的邀请，能够在这样美的环境里边来做这样一期很特别的节目。 对，说到这个环境啊，今天要跟大家描述一下，现在此刻呢我们正在位于朝阳公园2018北京书市，我们北京电台的透明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所以呢现在正在我们透明直播间外看到我们各位，你们如果此刻打开我们北京电台，打开876的电波听到的声音，不要怀疑，跟你在现场听到的声音是完全一致的。哎，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2018北京书市，其实往年我们也在北京电台透明直播间在书市的现场给大家带来过节目。今天的节目会有什么不一样呢？伴随着我们2018北京书市今天的隆重的开幕，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是5月11号，那今天呢我们2018北京书市就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会持续到5月21号。那地址呢就是此刻我和陶老师所在的位置了，就是我们的朝阳公园。本届书市呢是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北京发行集团、北京出版发行业协会共同承办，书市秉承了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的主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次的北京书市呢会集中的来展销40万种古今中外优秀正版出版物，还有相关的文化用品，以及举办各种的签售、讲座、新书的首发式互动演出、教育咨询等近100场的文化活动。 哇， 持续到21号，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对，不能错过的还有我们今天的乐享生活啦，真是的。对，今天呢其实我们在10:00-11:00的这个时间，我要跟陶老师刚才在 title 介绍的时候也说过了，陶老师自己本身呢除了是资深的心理学家以外呢还是畅销书的作家，所以今天也会带来一本书跟我们来分享。 对，是我自己的一本书，的名字叫《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 嗯， 对， 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陶老师的书要今天在我们2018北京书市的开幕的第一天，我们的电台北京电台透明直播间的第一场直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因为时间有一点点的匆忙，因为我们来到了2018北京书市北京电台的透明直播间之后呢，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的工作，再加上呢我们朝阳公园这环境确实太好了 比较分心， 对，所以要跟大家抱歉的是我今天没有发我们的微博直播的话题，但是没有关系，大家依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跟我和陶老师来聊天。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之前的任何的一条直播帖下方直接给我们留言了。此刻呢，我们就是在位于北京朝阳公园的2018北京书市的现场，给大家带来今天的乐享生活。没错了，大家还可以通过876的电波，北京文艺广播的直播来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书的事儿了。 嗯， 对，陶老师很迫不及待想说，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我又强行把话题拉回到书市，说一下吧，书市，因为你看今年已经到了2018年的北京书市了，在今天很隆重的要跟大家见面了，而且有十天的时间。一直到21号，大家都可以在这边来参与近百场的活动互动，可以看到多达40万种的中外古今中外的正版的图书，这真的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对于爱书人来说很隆重的一个节日的感觉。 嗯，是的，是的，而且到这儿来，你可以尽情的去跟他有一个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我始终是觉得阅读还是要拿纸板书会更有感觉一些，尤其是好书一定是要捧在手里的，那个时候的阅读才是入心的。 哎，这个阅读纸质书的这个感觉和现在因为科技的发展啊，我们有很多读书的方式了。 对， 哎，不管是通过手机 啊， 像刚刚大家会看到，哎，我有一些资料也是存在手机里面的，在现场我们透明直播间外的朋友肯定会看着，哦，我拿一个手机在念念念，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还有一些科技发展到今天，电子书的阅读， 电子书，对， 但是纸质书对于一个畅销书作家陶思诚老师来说，意味着什么？除了要大家买你的书以外啊， 我真的是觉得它是一个阅读的过程，就阅读本身就包括了你和这本书。是真的在一起，是真实的在一起，而不是虚拟的。当你去看那个电子书或者是用手机阅读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的时候，你是在看一个，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里边去看，那你能够捕捉到的是一些快速的一些信息和资讯，而对于一些真正的好书来讲，你是要用你的整个身体去感受的，如果没有这种身体上的接触碰，那个真的不叫真实存在的东西。 这个我们也可以从一个阅读心理方面给大家一个建议。为什么到了现在很多人说我们的科技手段已经这么发达了， 不，有些东西是始终是人必须要和人去接触互动，而不是人和一个机器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东西，不是这样的。 好，这个也是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从一个自己也会写书人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到今天，不管说科技已经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了，依然建议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书室来看一看。 真的是要来的。 哎，现在我们真的，我们直播间外现在书室已经很热闹了，虽然还很早，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现在的时间还算早啊，10点多钟。但是我们看到书室已经有很多的图书的爱好者都在挑选自己喜欢的书，我相信大家也会理解刚才陶老师说到的这一点，就是哎，这个纸质的书拿到手里的这个感觉。 对，这种阅读的方式是和你只是去看一个电子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它就好像说你进到一个模拟空间里边，然后去假装自己散步。当然你也可能感受到那种啊，这个树很绿，天很蓝，但是它和你这个人真的走在蓝天白云下，真的是去走在树林里，闻到那个花香，闻到青草的香，闻到阳光的味道，你能看见风在花朵上舞蹈，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但是心理师不是也经常会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说来我们假装一下哦，也不是假装，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就在朝阳公园里面然后今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挨树大概是什么样 不，那个不是那个是一个联想法，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在你的内心深处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啊，那个是一个手法 对，而不是说让你假装去散步这是两件事儿。 哎，这个和我们读纸质书啊，一定要真实去接触， 对， 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好，说回到读书，最近陶老师有没有因为来到书市了嘛，对不对？又看到这么多的书，肯定会有淘书的欲望。那我们为了鼓励大家也都到我们朝阳公园来，到2018北京书市淘一淘看一看，说一下最近陶老师在淘什么样的书，听起来好像个绕口令陶老师在淘的书。 陶老师看的书有点奇怪 就是有点专业类别。 最近在看的就是一个异类的天赋它是讲那个精神病态者的特征。那事实上是研究结果发现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身上也都同样具备这一些特征，所以有一个测评我最近在大量的再去尝试着做这个收集数据的工作，就是那当你具备这样的特征的时候怎么样去判断你会走向哪个方向就是走向连环杀手呢，还是走向一个成功人士， 会不会成为我们原来想象的很小时候想象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对，它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些判断，就是一个预判吧，预测预估你的事业高峰大概能够到达哪一个高度是能够走到那个塔尖上，还是说走到一定的高度也就这样了？ 它是通过一个很科学的方法来 评判的，对，是一套测评题，就是做起来有点麻烦。 这个麻烦的事儿，而且呢有点偏心理学方向的这个专业的类型的书呢，我们暂时就 算了，是 不给大众来推荐了。陶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大众也可以特别适合陶的？然后呢，可能在北京书市，因为我觉得2018北京书。是，既然融合了这么多发行集团40万种，肯定会有。 对，首先我推荐一下我自己的书它真的是很好用。 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 对对对对，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因为这个是很实用的，它里边会有很多的一些小练习、小方法，就是当你自己的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或者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在工作或者生活上面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困扰的时候，你都可以通过一些练习来帮助自己找到答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里边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观念，就什么才是爱自己。你给自己买很多漂亮的包包，买很多衣服，买一个大房子，是不是就真的是你爱自己了呢？不一定，还真心的不一定，有可能你根本不爱自己。这个爱自己指的是你能不能跟自己友好的去相处，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其实就是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搞好了，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也就搞好了。所以所有的问题归根究底都是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冲突和矛盾。所以 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很想在北京书市开幕的当天，在我们乐享生活里面请陶思璇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他自己的这本书，也说一下这其中可能我们会给大家大致的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本书，然后其中的内容有哪些。刚才听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思考很多人说我初入职场，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跟我的上司搞好关系，怎么去跟同事，职场里的同事搞好关系。这个和世界之间的关联，首先第一步还是和自己的关系。 和自己的关系，对，你对自己有多接纳，你对这个世界，对他人也就有多接纳。其实我们讨厌别人，排斥别人，真的不是在讨厌别人，而是讨厌自己的某一些部分。排斥自己的某一些部分。当我们喜欢一个人，你也不见得就多喜欢那个人，很大程度上是你喜欢自己的某个部分， 然后那个人正好 对对，在 他身 上你看见了，对 好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在没有在876的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带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2018年的北京书市从今天开始已经正式的在朝阳公园跟大家见面了，会一直持续到5月21号，所以现在呢大家通过我们的电波876的电波听到的乐享生活的直播，就是来自于我们在朝阳公园北京电台的透明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我是主持人江夏。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桃花源升为养生馆健康馆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畅销书作家，也是很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陶思璇老师。刚才陶老师也说了，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本他的书，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名字叫做我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 对， 有人说我很爱我自己啊， 很多人这样说 啊。什么叫真正开始？那这个真正开始的概念，我们怎么去评判它？ 第一个先是了解你自己，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你的内心深处到底有哪些需求？可能你是不是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或者说你根本就是一味的在逃避，你是个担不起责任的人。就我们要去首先要了解你是在你这个身体里边都奔腾着哪些情绪和哪一些需求，这个很重要。然后第二步是你能不能接纳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去排斥他，或者是否定他，或者是假装我不是。 哎，就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特别 接纳自我的一个过程， 很困难。对，但是当你自己对自己能够说 OK，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就真的你是对别人也是有一个非常宽容的态度啊，那你就能够允许，当你能允许自己是蔷薇花的时候，你就能够允许别人是玫瑰或者是月季。 你是因为今天在我们朝阳公园 看到，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 看到了很多的月季花，所以用这个花朵来跟大家做一个比喻。不管说你自己在之前对自己的判断是玫瑰还是月季还是芍药还是牡丹， 对， 今天呢，大家知道了陶思璇老师有一本书叫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之后呢，我们首先做的第一步来评判你是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 对，先要了解自己， 先有一个正确和明晰的一个认知。 对，在这本书里就会有很多的小练习来帮 方法， 对，你就可以通过这些练习去探索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到底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玫瑰呢，还是一棵小草。 我先自我评判，好，我认为我自己是芍药，然后下一步是 接受自己芍药的所有特征，你就不要非逼着自己成为凤凰花。 确实好了，今天是逃不开这个花了。果然朝阳公园的这个环境实在是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心理暗示。好，这是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评判，很准确的评判自我。第二步呢是接纳，接纳自己。然后到第三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刚才说的 拓展？我喜欢，我现在很喜欢用这个词叫拓展。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天性是这样的。那我们最近还在做一个测评嘛，就先天肌肉张力瘤特性，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就你生下来可能就是一个精力超旺盛的人，或者你生下来就是一个偏安静的，然后比较容易疲倦的人。那首先我要了解我是哪个类型，然后第二步是我接受我就是这样一人，然后第三步才是我来寻找适合我的工作，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同时我去拓展我的那个弱的那个部分。就比如说我是一个高强度的人，我天生就是一个精力旺盛，特别精力充沛，同时我又是保持流的，那就注定了我是可以从事大强度高强度的高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我能够坚持下去，这是一个天生的创业者。但是我比较弱的可能就是安静下来，去聆听，这个是我的弱项。那我就要刻意的去，就一方面我要让自己成为那个创业者，往这个路上去走， 这是 尽情的发挥天性，对，让你的天性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表达。那同时呢，我也要去学习，刻意的去训练自己聆听，训练自己能够安静的坐下来，让身体有一个休息的时候。对，这个就是拓展，那么你的人生就可以更加的完满起来。包括我说我刚才有举例说保持的，那可能我就会很固执，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去做一些，它的好处就是我能坚持，但它的那个缺点就是固执。对，然后我就要去拓展的是灵活性和适应的。所以我们是有一个那个能量舞蹈，它就可以帮助你去拓展你弱的那个部分，就把短板补偿。 啊，很多人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啊，然后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词正面的去分析它，作为一个人的品质来说，他可能是很执着， 对对对， 做一件事情哎善始善终，而且我可以一直负重，哎坚持坚持。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那个工作上面的话，他有可能是做出很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现实当中呢，哎有人说啊你怎么这么犟的时候，他可能是带有一点点对你的一个负面评价。 多半当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自己的话没有被人家接纳，所以又回到了还是跟自己的关系上。 哦，对，就是我们在评判另外一个人说你怎么是这样的，你怎么是这样的， 你想想的时候，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前提多半都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嗯，然后前提再回到另外一个大天，前提是我没有接纳我自己， 对 啊，我不能够接受我没有被采纳的这个， 对对对对， 这个事实。 对，哦， 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这个首先这个标题，这个书的题目也会给我们一些思考。还没有翻开书的时候，我就会在想， 对， 我不爱我自己吗？ 啊， 真正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 很多人都假装爱自己，但其实并不爱自己。就你看，你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方式，就是你怎么样对待自己的身体。就知道了。就有一些女性哈，特别会在这个上面去就是出错。就她们说我去做 SPA 呀，我去做美容啊， 我很爱我自己。 对呀，但其实真的不是，因为你让她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来你拥抱一下你自己，你会发现她讲就是自己就是那种很别扭的感觉，那这一个小动作就在向全世界说我很讨厌我自己。 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我仅仅靠做美容就对我的身体去附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就叫爱我自己了。刚才呢陶老师说了一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接纳自己的过程，真正开始爱自己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啊？ 对， 在我们的陶子璇老师这本书里面呢也会有所体现。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下半段我还想请陶老师给我们讲讲怎么去评判现在的自己的一些问题。哎，像刚才说的做 SPA 这个问题， 对， 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接纳了我自己。哎，我们也会摘出书里面的一些小方法交给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朋友，还有收听我们876直播的各位朋友。好啦，下半时段的乐享生活再见喽。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在位于朝阳公园的2018北京书市开幕现场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乐享生活，半点报时之后再见吧。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é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在高瀛南柳见家长，为防止爸妈原地爆炸，只好找妹妹胸平胡子重的给你冒名顶替。谎话连篇，环环相扣的开心麻花家庭无间道喜剧蓄势待发。5月3日至27日，地质礼堂爆笑上演。登录官网立享买一赠一的优惠。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百余个出行团期，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亲，我要报答你。 女士主请自重。 哎呀，我是要谢谢你帮我省了那么多钱。 你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了，省几万呢？ 省了，哎，我请你吃饭吧，随便点。 现在是不是比我装那会儿还实惠？ 你那会儿我不知道，反正现在真挺划算。全场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功能家具、大牌建材、灯具、窗帘，还送电器，还有各种特权叠加。 我说的没错吧？400606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想见店内活动。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原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原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e.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很特别，因为我们来到的是北京朝阳公园，我们北京电台的透明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为什么呢？因为今天2018北京书市正式拉开帷幕了。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现在整个透明直播间来就是乌泱乌泱的人群。上半段大家是不是没有听到我的声音？还是被旁边的声音给干扰了。好，现在呢，那正好大家现在也在我们透明直播间外，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桃花源生维健康馆的创始人，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畅销书作家陶思璇老师。再次的欢迎陶老师。 谢谢。 在上半段呢，我们乐享生活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陶书的一些心得， 对对对， 以及给大家推荐为什么我们的电子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依然要阅读纸质书的好处。陶老师也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事儿啊，对我们自己身体也挺好的，阅读纸质书。另外呢，也要再一次的感谢现在聚集在我们北京电台透明直播间外的各位的书友们啊，真的都是爱书人。今天的天空没有那么作美，但是呢我们的心情还是很好的。因为2018北京书市会给我们带来长达10天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5月21号，真的是书友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同时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次的书市是 汇集了多家国内的知名的出版发行集团，集中展销40万种古今中外的优秀正版出版物，还有相关的文化用品。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现场除了有跟书相关的签售活动呀、互动的一些活动呀，还有很多的演出、教育咨询等等的活动，会在从今天开始5月11号一直持续到5月21号的这段时间里面，在我们北京书市的现场，在朝阳公园的现场举办近100场的互动活动。当然了，第一场就是我们北京电台的直播。这样做真的好吗？ 挺好的。 所以呢，大家在挑书看书的同时，也可以慢慢的移步到我们的这个透明直播间的前面。我们接下来呢，在我们11点档还有12点档都会有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节目，所以呢，大家除了可以听到我们876的声音，今天来自透明直播间以外呢，还有来自100.6的声音，稍后呢也会给大家带来，而且我们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在不同的领域做出关于2018北京书市的一些解读，同时呢也会在看书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陶老师自己的这本书《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是不是应该就是偶尔的做一些这样的表情，方便大家拍照？就是固定，你们可以给我一个手势啊，比方说3、2、1，对，别动啊，这样因为我说话的时候呢，包括陶老师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就手势比较多的那一类人。我怕万一我哪个手势做的不是很好啊，您拍回去了看着，哎，说这个876主持人怎么长成这样？这嘉宾说什么呢？对啊，大家想要拍照的时候可以示意我，好不好？3、2、1，别动，不是你们商量一下，你们别老这。这边是321，这边是321，我们会有点照顾不过来啊。但是大家呢，如果想拍的时候，可以举手示意我们一下，然后呢，也可以在现场给我们推广一下，对不对？说哎，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哎，是不是看累？哎，这边还有个小朋友啊，这很懵懂的眼神啊，这你看，就是怎么样，读书要从娃娃抓起。就是这样， 好的。 哎，对于这么小的小朋友，对来逛书市，他会有什么建议给他的父母 啊？我觉得他父母干了一件特别特别棒的事儿啊！ 为你的父母点赞，为你的家长点赞， 对，一定是手动点赞。 这小朋友就我没有太多经验，据我的观察，1岁多。 不知道呀。 这是非常需要到书市来接受。 就是他 启蒙熏陶， 他的记忆里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会知道有很多人是喜欢书的，他可能不太能够把他明白说哦，我来书市了，然后好多人读书，然后读书是个好习惯，他没有这样的， 是干嘛的？ 对，他没有这样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对于他的成长是会非常重要的。 然后聊着聊着，哎，我们的小朋友就被家长推走了，逛去了啊，就是再见， 去看书了， 对，去认真的读书去了，哎，特别可爱。好，然后呢，哎，这个我们外面呢还有的这个听众在示意说，哎，陶老师可不可以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大家拍照的需求果然是很多，没错了，我们就是在位于朝阳公园的2018北京书市，大家现在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是通过876的电波听到我们的声音的话，现在也还可以再到朝阳公园来，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赶上，在透明直播间外，找我们拍照。哎呀，那边还有游乐场， 你想去玩了是吗？ 对，真的是一个很适合直播的地方。好了，在下半时段呢，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陶老师的书叫做《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上半段呢，我们也说了一下，说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的方式，第一点是你要清楚的认知自己，说我到底是哪一个类别？ 对，了解自己的特点。 第二点呢是我们要接纳自己。 对， 我就是这样的， 对， 我就是一朵芍药花啊，我就。 这个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就是我们过去的教育里边，包括现在为止，大家都会有一些条条框框，就说一个优秀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好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个一个健康的心理健康的人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啊，我们都会给自己一些限定。 对，但是我自己呢会是越来越觉得某一些先天的部分它对你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而且它是不能够逆转不能够改变的，所以如果我们勉强的去跟自己这个部分去对抗，你会过得很痛苦，并不见得你的人生就有多么的圆满。比如说先天气质类型里边有一个忧郁型，那这种人呢他就会是一定会在他在某一些时候他是需要一个人独处的，他很愿意一个人就是那么待着。然后我刚才也跟你说，我说哎呀我就想待着，不想也不想说话也不想干什么，就是他就是待着，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个状态，这是他用来复原的一个方式。 我一般是在直播结束之后， 需要， 比如说对，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外面有很多的听众和书友会来看我们，那你精神会比较紧张， 对 啊，那我可能直播之后我就要待着， 对，就是一个人待着，那这就是他休息和复原的一个方式。那这个东西是他没有办法去改掉的。而一个先天气质类型是乐观的人，你知道他的复原方式是什么吗？就是他特别累的时候，他一定要再进到一个人群里去嗨。真是他 哦，就是更喧闹，反而是这个热闹型。 对，就是一个先天气质类型，如果是乐观型的这种人，他精疲力尽的时候不是回家躺着，那会让他越躺越累，他需要去到那个一个酒吧里边或者是一个迪厅里边去更嗨，和更多的人在一起或者一个 party 啊，他就一下子就满血复活。这个就是你先天所特征所带来的，并且你不太可能说哎，你后面经过训练你可以让自己去做到另外一个状态，但那不是让你最舒服的状态。所以我们要首先了解自己，你真的是一个先天的一些特性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第二步嘛，就是接纳我的特性就是这样的。那然后不会说，因为如果我是个乐观的人，我就不会因为别人说哎呀你都精疲力竭都要休息，好好躺一下才能休息呀，不是的，那我就是要去很闹腾的地方。 哎，这一点是我们要说，我们首先给自己一个正确的评估，并不是所有的人累了都是需要躺着的， 不是，真心不是。所以要找到自己的那个独特点，然后接受和尊重自己的独特性，然后我们才是来拓展，这就第三步了。那我刚才也说过，如果说我可能是一个高强度的人，我就是想要不停的说话，就是想要上蹿下跳，这是一个特性所决定的。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个课堂里，我们在一个教室里，我们需要去听老师讲话，我们就是要来保持安静。那这个部分你如果是训他，对，用到这个教育上面的话，就是你要训他，你怎么就不能安静一下呢？啊，这什么时候啊？你怎么能这样呢？那么你会打击他，啊，你就会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创伤。 哦，他会说， 对， 哦，我是需要这种， 我错了，我的状态是错的。他 get 到的那个信息是我的状态是错的，我整个存在都是错的。你看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安安静静，我不可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用一些方法的，让他去训练他，就我们有一些就像那个能量舞蹈，就可以去训练他能够在某一个时间里边他也可以安静下来。 这个有很多家长可能很需要啊，就是我知道，就是总是说哎呀我的孩子作业怎么就不能够认真一点啊，别的孩子做一个小时啊就可以安安静静坐在那里。 你说的这个例子特别好，他可能就是一个先天就有张力流特性的区别，就保持流的孩子他就可以一个人玩那个游戏，玩玩具，做作业，可以很长时间都待着不动，这是他的特点。 你要动反而有点违背他的这个特征， 很难。对，但是就是哎，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保持流的孩子如果他正在做一件事儿，中途你把他打断了，那么接下来要抓狂的人就是你了。就他会非常恼火 你还很纳闷儿，说我就想让你歇一会儿，怎么了？ 因为你打断他了，你中断了他的这个过程，他自己会浑身不舒服。他会被那个这个能量的那个流动，他一定要表达出来。 但是活泼型的这个孩子 就没有问题，那个是突兀型的， 突兀型、 就是、对，突兀型的他就是本来可能上一秒钟还在很欢天喜地，然后下一秒钟忽然就安静了。他就是那个状态是瞬息万变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人你可能就根本摸不着头脑，你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就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但是呢他会有很好的创造力。 非常好的创造性，并且他不 care 从一个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他不需要任何准备， 哦，切换自如， 对，切换自如，那么他当演员肯定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因为他可以从不同的角色里边快速的进入，快速的出，所以就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好，就是凡事都是那个好坏对半，就有利有弊，就你只是看你把它用到哪个方向上，你能不能找准合适的那条路， 能不能第一正确的认知自己，接下来就可以在正确的认知之下去找到这条路， 对，然后同时再去拓展，那么你的人生才真的称得上是完满。 我现在要突、刚才叫什么？ 突兀的， 突兀型， 对，就是变幻莫测的 性格，对吧？我就是变幻莫测那种啊。就是刚才在我们直播间外，我观察了一下，在陶老师说这一系列话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忽然就走了， 没有，不是。你不要这么突兀，就是我们不是在薅人啊，就是我在观察今天。在我们透明直播间外的这些看书人他们的状态，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了有一个大概我评判可能一岁多的一个小朋友， 对， 还推着这个婴儿车就来了，在逛书市，但是就在刚才我们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直播间外面有好多都是这样的，有的小朋友可能还抱在怀里啊，然后另外家长推着婴儿车，而有的直接就在婴儿车里面。所以其实真的读书这件事情，我们说认知自己也好，或者是通过书本再一次给自己一些认知自己的能力，真的是不分年龄的。 对呀、对，而且越早阅读越好，我是这么认为。 越早阅读越好，那刚才那一岁多的小朋友可能还是有点早了吧？就这个早大概要早到什么时候？ 最早呀、孕期，妈妈爱不爱读书， 这叫胎教。 但是他真的、 我们说个人自主好不好？ 那也是，就是我真的是，这个没有一个说到一岁了就可以开始了，两岁了就可以开始了，不是的，我真的是建议，那从他就是在孕期开始了啊，那么出生之后，妈妈也要经常的给他读书听，他可能自己看不了，但是要。读给他听，给他讲故事，然后等到他可以开始能够看一些图片的时候，我们就要让他去看画册总之阅读是越早越好。 阅读这件事情真的是越早越好，所以要给现在在朝阳公园2018北京书市现场我们能够目光所及范围内的这些带着孩子来看书的家长们，继续给你们手动点赞好不好？真的这个阅读的事儿，陶老师说了啊，作为资深的这个心理专家， 会影响你一生的，真的不是你18岁以后，或者说你16岁以后所学习到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对你的人生的影响啊，不是说不重要，重要，但是它远远比不上早期的教育。就是从出生到7岁之前这个重要的成长阶段里边，你所获取的信息，它将会影响你的一辈子。你是什么样的爱情观，你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你是什么样的人生观、生活态度，通通都是在这个时候， 0到7岁， 对，就是在你的潜意识深处已经完成了你的人生脚本，你这一辈子唱什么戏也就这样了。 心理咨询师真是没有办法沟通，就太可怕了，说的。好了，忘掉刚才说的很可怕那个事情，因为我们已经过了0到7岁的这个时间了嘛，很多东西确实已经定型了。但是今天呢，在我们2018北京书市的现场，还有带着我们小朋友来看书的各位家长们，这个是一个不可以错过的， 对， 很好的一个可以继续去训练他们、感知他们的一个时段，0到7岁。 其实也没有那么悲观了，就是任何时候开始改变都不晚，任何时候开始改变，愿意开始改变，都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你后面的路都是可以走的，让你意想不到的 surprise 不多。它是可以发生的。另外就是跟大家讲一个，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如果前面让你沮丧的话， 就0到7岁已经错过了这事儿的。 对，就是多多的进行身体动作的训练，因为现最新的这个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是说，改变我们心理状态的最快速的通道是改变你的身体姿态。当你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体动作的特点，身体动作肌肉的那个张力流的节奏。就身体动作的节奏以及它的那个特征， 那么你的这个人生脚本，早早写好的人生脚本就可以开始被重写。 哦，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在健身，我们拿健身为例，就可能你已经一段时间，我说我以减肥为目的啊，我每天都以这个速度，我跑这么长时间的步，那你会发现，当你健身到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周期每个人因人而异， 对， 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减不下来了，或者是没有原先最早的那个效果好了，原因也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个节奏， 对对对， 这个时候你要微调一下， 对， 你要变换一下这个节奏， 就是把心理的建设，心理内心世界的重建和外在的这个身体的运动加在一起，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比如说，你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哈，很多人都说你怎么那么固执，完全就不听别人的意见。这个时候你可以多做一些动作，是去让你的颈部更加灵活，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有一个隐喻的关系。当你的这个颈部的肌肉是松弛的、自然的、就柔软的，这个是灵动的，这个时候你也比较能够接受别人的信息。 哦，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可以改变自我的动作， 对， 就是你的肩颈的这一部分的肌肉很松弛， 对 啊，状态是很放松的， 对， 那你就不会听到别人说你这么固执，哈，这个虽然你固执，好像听起来是在零到七岁就已然形成的一个性格，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长大了之后， 对， 可以通过这个小的变化，形体上面的一个改变， 对， 去改变 我们现在做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件事儿，它可以快速的改变，比如说像那个有好多人都是没主见。老被别人影响，很容易被别人影响，然后自己就活得很不愉快。那么你就可以去多做一些这个腹肌的训练，让你的当你的腹肌比较坚实的时候，这个人就比较容易能够坚守在自己的身体中心点。 好，哎，这个我们可以，这个好消息啊，就是带给大家。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的最后一点点的时间里面，不管说我们在之前零到七岁，如果你的父母已经推你来了我们北京书市，来过长安公园了，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培养了一个读书的一个状态啊， 对， 就是哎，像陶老师说的，可能这个书市的某一个画面会印在他的脑海当中，以后也会变成一个爱读书的小朋友。但即便说我们已经错过了零到七岁这样一个， 任何时候开始改变都不晚。 好啊，任何时候开始读书也都不晚， 对 啊，再一次的告诉大家，今天呢，我们的直播是在2018北京书市的现场，也就是位于朝阳公园的我们北京电台的透明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的。虽然你们现在看到我的时候呢，我已经还有一分多钟就要跟你们说再见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就在这样一个直播间里面，接下来的11点钟，我们的话里话外会邀请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徐宏生，以及中国书店的总经理张晓东，还有北京市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庚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做客，继续的来给大家讲一讲2018北京书市都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所以我们乐享生活876的直播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接下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还有更多很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就我们会邀请更多的嘉宾走进我们北京电台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2018北京书市的更多动态。好了，今天我们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今天是周五了，所以要跟所有876的听众说一声，我们下周一上午的10点钟乐享生活再见喽。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yo no sé. Yo no sé si volveré a querer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